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969，旅行者。 969旅行者，我是泽林。那在卓蒙边界呢，有一个小城，它向来低调，也最耐得住寂寞。和九寨沟、喀纳斯和西藏这些地方相比，它几乎没有存在感。可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在每年的秋天却有着无数人关注它，它的名字就叫做阿尔山。那今天和泽林一起走进阿尔山。阿尔山被群山环抱和绿水所绕的林海包围，满眼的绚烂与艳丽，每年这里都会吸引无数的摄影爱好者，他们不惜千里宿营扎寨来此采风拍摄。白桦摇曳着灿烂的黄，落叶松傲然伸展着绿，野果凝着醉人的红，百花绽放着迷人的笑。这时呢，也正是各种野果成熟的时候，几十种野果会把你的心拴在大森林。秋染阿尔山，漫舞新画卷，谁借秋风挥彩笔，山水田林五色会，处处如画胜画真，层层似梦比梦幻。那秋天的阿尔山，我们应该去哪些地方呢？首先带你来到的是阿尔山的天池。阿尔山的天池是火山喷发后火山口积水形成的火山口湖，海拔有1332米，四周金灿灿的白桦和参天古树异彩夺目。天池水平如镜，一泓碧波倒映着五彩斑斓的树林，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组成了天池秋季独特的一幅画卷。驼峰岭天池山你一定也不能错过，这里水面海拔1284米，东西宽约450米，南北宽约800米，形成于30万年左右。天池一般都呈圆形或椭圆形，而驼峰岭的天池却呈现出人的脚印形，正是这种形状让它富有了灵动的变化之美。在金黄的山野拥抱之下，它像仙人的蓝色脚印，映在大兴安岭的秋雨之中，令人陶醉。北国的秋总是比南方来的要早一些，而阿尔山的秋天更是有些猝不及防。一场秋雨过后，蓬勃翠绿的原野，碧波荡漾的山川，竞相鲜花的草地也从此开始变得陆续斑驳起来。969旅行者，我是泽林，我们下期见。 我今年33岁，我除了听老妈的，还听经典969。 我今年65岁，我听老伴儿的，也听经典969。 任时光流逝，它依然是您的品质选择。精英优选经典969。 它是贷款服务的引领者， 它是金融科技创新的实践者， 它以实现普惠金融为终极理想， 它就是摩尔龙。摩尔龙致力于用先进的互联网和金融科技，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喜欢孩子。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合伙人招募专线133-0112-5077，133-0112-5077。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堵车每小时40公里， 高速路不堵车，时速120公里。 高效才能高速， 经典969高效传播平台， 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0105175-2200。 Thank you.

抒情有情，采茶的姑娘真多情，歌声啊好像我旁聆听，叫我怎能不动心。上山的草儿青又青， thank you.

住建部近日发布消息称，截至八月底，全国住房的公积金缴存总额11.83万亿元，提取总额6.87万亿元，缴存余额4.96万亿元。景点九六九，责令带你听资讯。据食药监局总局的消息，各地将开展生化药品的检查，对违法违规行为立即采取管控措施，追溯根源，依法查处。中科院10号宣布，我国射电望远镜天眼首次发现两颗新脉冲星，距离地球分别约4100光年和1.6万光年。据国家邮政局的消息，在长假期间，快递业共完成业务量7亿件，与2016年同期相比增长15.5%。民政部近日召开会议，部署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的信息管理系统启用上线工作，该信息管理系统正式启用。近日，央行公布了9月份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流动性的状况较为充裕，共计释放近4000亿元的流动性，较上月减少近700亿元。10号，我国第八次北极科学考察队圆满完成任务，乘雪龙号顺利返回上海，实现了中国首次环北冰洋的科学考察。 当你处于无聊的状态时呢，总会感慨时间过得很慢，但是欢乐的时间总是又过得很快，还没怎么好好玩，假期就结束了。同样呢，和喜欢的人在一起，时间也会过得出奇的快，恨不得全世界都静止，但等你回想起自己都做了什么的时候，又会发现时间到底去哪儿了呢？有什么事情会让你觉得时间过得短暂而又飞快呢？欢迎关注今天九六九的微信公众账号，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什么事情一下子让你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积极参与互动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由今天九六九提供的五周年系列活动第五季龙水凤岗恐龙彩灯艺术展的门票，门票有限，先到先得，赶快留言参与今天的活动吧。 是贷款服务的引领者， 他是金融科技创新的实践者， 他以实现普惠金融为终极理想， 他

听到的歌曲来自毛宁的晚秋。什么时候会让你觉得时间过得飞快呢？可能只有在早上懒床，在被窝不想起床的时候，才会觉得时间过得飞快吧。那这两天北京的感觉是，北京的秋天过得真的快，不知不觉已经拿出来冬天的衣服了。那也欢迎你来参与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什么事情让你一下子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关注今天九六九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的你将有机会获得第五季龙水凤岗恐龙彩灯艺术展的门票。那继续为你送上歌曲，李翊君《风中的承诺》。 曾被德国著名的诗人歌德誉为运动的诗的花样滑冰，舞蹈与音乐完美结合，风靡世界，如今呢再次来到中国，顶级的世界冠军领衔，各大奖赛的冠军助阵，看点十足，绝对豪华，不容错过。2017年的10月3号至5号，与您相聚在首都的体育馆，共同参与这场难忘的冰雪狂欢。 实现的诺言。

够心愿，实现远的酸甜，远离心爱的香烟，浓烛的底的愿浅，酒醉与心碎，心碎勾起乌烟一片。哦，无心睡眠。哦，老交织，踏着脚在怀念昨天的你。夜是心像前事，全挥不去。若是你在明日能得一见。怀内重得温暖，忧郁不向冷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忧郁不向冷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忧郁不向冷的天。 听到歌曲来自张国荣的《无心睡眠》，有一位叫鱼泡泡的听众留言说，以前初中暗恋的女孩，今年国庆回去已经穿上了婚纱。小四月说呢，写代码的时候，一晃一下午就过去了。也不由得感慨，时间过得真快，上一个长假仿佛就在昨天。在这里欢迎你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什么事情让你一下子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那积极参与互动的你将有机会获得由经典九六九提供的五周年系列活动第五季龙水凤岗恐龙彩灯艺术展的门票，门票有限，先到先得，赶快留言参与今天的活动吧。 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很久以前，你离开我，去远空翱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会在这里衷心的祝福你。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

心中总有情意在，你在我心头像永远没变改，是我的我的宝贝亲爱。其实仍然怀念你温馨的爱，在恋色一刻会来到梦内，其实逐渐寂寞还未有替代，仍是爱你，期望你会有不说自来，谁人能明白我，我将空虚掩盖，让悲伤忧郁痴情沉默到现在，明白现实是现实，明白总有意外，谁令我以永不共在意外，你决心不再伴我吗？心笑再勾起，可否旧情复猜？难道你觉得不算什么？知否我今天再次悄悄独自看海？撒哟那拉哦，撒哟那拉哦，如茫茫匆匆的爱才现代，我没法隐瞒，我未放开，但我却继续爱你，但你总不再理睬。撒哟那拉哦，撒哟那拉哦，而为何心中总有情意在？你在我心头像永远没变改，是我的我的宝贝亲爱。撒哟那拉哦，撒哟那拉哦，而为何心中总有情意在？你在我心头像永远没变改，是我的我的宝贝亲爱。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能，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她开的车，听她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我们的思想无法分辨真实的生活经验和生动重复的幻想经验，因此，想象力和创造力便弥足珍贵。想象力呢，具有一种耳濡目染的效果，而创造力则最为珍贵。你有这种能力，就能够把握生活最佳的时机，创造伟大的成绩。 在梦中与你相遇，惊醒之后你到底在哪里？不管时光如何被错过，如果这一走你是否会想起我？这种感觉往后日子不再有，别让这份情换成空。

内心的寂寞，我要花一朵，花香满枝头，谁来真心寻芳踪？花开不多时啊，看着只许着。 速度，高度 ，Apple's grown like weed， 引领， 带你扬帆起航。 经典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